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01集。远没有亲口听到秦冉承认那么的有冲击力。惊邪，经纪人知道的不是特别多，昨天在看直播看到弹幕上提过，那个田潇潇就是惊邪的，似乎还挺厉害。经纪人就顺手点进去那条微博，微博上大多都是吃瓜群众，这条微博也才刚发出来，评论就几百条。 一看博主就是同道中人，昨晚看直播我就认出来了，以为一看完直播就能看到热搜，没想到等了一晚上都没找到。 我是两边都知道的，昨晚大家关注点都在 OST 那边，惊邪掀起的波浪不大。 层主竟然还敢提，你号没了。 哈哈，层主删号警告。 哇，感觉还有大瓜呀，冒昧猜一下，还是昨晚的偶像八小时。 惊邪，我知道欧巴上那个田潇潇是那里的会员， PS 是京城的小提琴协会。 原来就是小提琴协会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厉害的组织呢，这样的协会不是有很多吗？ 楼上，你知道为什么京城这么多协会只有小提琴协会敢简称京协吗？去网上搜一下再来说话。 经纪人是混娱乐圈的老油条，他知道京城大大小小的家族都挺忌惮京协的。看到这儿，经纪人就返回到网页搜索了一下，百科上的京协，也就是介绍了一下京协的建立时间跟具体位置。经纪人看了一下，没有看出有什么有用的东西，他又返回到微博，那条微博底下已经有几千条评论了，都还在讨论京协，最上面的热评已经换了一个科普评论。经纪人认真看， 网上搜不到的，不过我可以跟你们说一句，京协是我们第一个入 M 州的组织，这一点连四大家族都没有做到，主要归功于魏大师。不过四大家族其中某一个家族通过魏大师打通了 M 州的一个市场，至于哪四大家族大家就不要查了。顺便科普一下，艾特魏大师 M 协特邀讲师，第一个在 M 州皇家音乐厅有专场的小提琴手。 这种事普通人知道的少，有人说出来立马就引起了诸多网友的讨论。其他地方的人不清楚，但在京城待久了，尤其是京大边缘的学生都知道四大家族。一般人不清楚，但经纪人因为秦家的关系知道四大家族很多事情，自然能看得出来这个层主肯定是这个圈子里的人。 秦影帝，你看这个。 经纪人把这条评论翻给秦影帝看，有些震惊。 京协入 M 州了。 秦修晨拿着杯子，听到这一句，他一顿，低头看了一下评论。平淡眸子略微眯起，也挺诧异的。小提琴协会受众并没有娱乐圈广，除非对小提琴感兴趣，或者身边有人学小提琴的。不然大部分人不会关注这么多的闲事。秦修晨大部分时间不是赶通告，就是培养势力，防备秦四爷。惊邪这件事他确实不知道。 应该是徐家。 白皙的指尖敲着杯子，秦修晨看着这条评论沉吟了半晌。他想起来徐家一直都有人喜欢小提琴，他们能先其他家族一步入住 M 州，其中肯定有惊邪的原因。秦修晨收回目光，现在的秦家岌岌可危，别说 M 州，能不能稳住都是问题。经纪人收回手机，再一刷，就发现刚刚那条科普四大家族跟 M 州的评论没了，但原博主的微博却是火了。 细思极恐，我还有截图，有需要的私网。 经纪人翻着评论，一边看秦修晨，语气挺震惊的。 哎，田潇潇竟然是惊邪的人， 可真没看出来啊，我以为他就只是个十八线明星。 一个惊邪的人在娱乐圈混得这么惨，田潇潇是非求本非吧。难怪导演说第二期有惊喜，如果没有昨晚神牌的事儿，惊邪这件事热度一定不低。之所以被压下，是因为玩游戏的人远远多过知道惊邪的人。游戏一爆发，一发不可收拾，惊邪这边涉及到各方势力，要扒出来还需要一段时间。如同刚刚那条被删的评论，细思极恐。经纪人打开热搜看了一下，田潇潇惊邪已经跃到热搜第五了。放下手机，等再过一个小时，网友们扒多了一点再看。 收拾一下，吃饭了。 秦汉秋先端了一碟菜出来，扬了一嗓子，然后拿着抹布走到秦玲门口，敲了两声门，也没有等秦玲回应，又继续回厨房端菜。经纪人帮着秦汉秋去端菜，秦冉跟秦玲从房间里面出来，秦玲眉头拧着，似乎在想着什么。经纪人端着菜出来，看着慢悠悠往外走的秦冉，脚步顿了一下。昨晚的所有帖子虽然一夜之间都被删得干干净净，但挂了两个小时的热搜，该知道的都差不多知道了，大家心知肚明，尤其是秦冉。经纪人知道他是物理专业的，却没有想到人家四年前就会自己写程序了，果然还是秦家人嫡系一脉。想到这儿，经纪人朝秦修晨看过去，秦修晨正在慢条斯理地摆碗筷，表情态度跟以往没有什么两样。经纪人沉默了一下，要不是昨晚听到了急促的刹车声，他会由衷地佩服秦修晨能够这么淡定。 今天的菜怎么样啊？ 秦汉秋本来还要跟经纪人喝酒的，只是经纪人要开车，下午还有通告要赶，没办法喝，他只能遗憾地放下了酒杯。秦修晨点点头，想了想开口道， 味道很好，不输外面的酒店。 一听这种高度的赞赏，秦汉秋高兴地又自己去拿了一个酒杯过来，给自己倒了一杯。秦修晨看了一眼秦冉，他坐在秦玲身边，一手慢悠悠地夹着肉，一手随意地搭在桌子上，看不出来情绪。他收回目光。一顿饭吃完，秦玲立马回房间看书，其他人帮秦汉秋收拾了桌子。 哎，不用了。 看到三个人还要来厨房，秦汉秋立马阻止。 你们粗手粗脚，别弄乱我厨房的东西。 他的调料、盘子、碗筷摆放的都十分有次序，就算是刚做完了饭，厨房的东西都错落有致。秦冉把碗放到案板上，秦修晨把菜盘放到案板上，经纪人把抹布放到案板上。三人默默地从厨房走出来。厨房里，秦汉秋嘀嘀咕咕的， 还是小城好用啊。 秦修晨还要去赶通告，他拿了水桶羽绒服出门，一贯的淡然模样，温温和和地跟秦冉道别。开门出去，秦冉站在门口送他们俩。秦修晨走到电梯边，经纪人没有跟上来，他侧身一边拉羽绒服的拉链，一边看向经纪人的方向。经纪人想了想，又折身回去。 哎，小侄女，能问一个问题吗？ 秦冉斜靠着门框。你说。 就。 经纪人咳了一声，似乎是有些漫不经心地问道。 网上传的那三张神牌真是你做出来的吗？ 网上传的沸沸扬扬，网上所有关于这件事的帖子全都被删得一干二净。但作为官方，杨飞跟云光财团都没有出声。几步远处，秦修晨按着电梯的指尖一顿， 秦冉有些懒散地笑了下，他看向经纪人。是啊，本来以为昨天晚上删得那么快，秦冉肯定不会那么简单地承认的。经纪人甚至都准备好了九张神牌截图的证据，还有那 Q2 微博账号去年魔都四强赛的视频截图。他还没有拿出来，秦冉就大方地承认了。经纪人脚步定在原地，秦冉抬手看手机上的时间，提醒他：你们不是要赶通告吗？叮，电梯门打开。 哦。 经纪人似乎是反应过来，跟着秦影帝进了电梯。经纪人清醒过来，看向秦修晨，悠悠地说道： 秦影帝啊，你听到没有？他承认了。 秦修晨看着电梯上慢慢变化的楼层，没有说话。从网上看到的，远没有亲口听到秦冉承认那么的有冲击力。楼上吃过中饭，秦冉也准备回去研究徐校长给他的课题。进秦玲房间，刚跟他说了一句，外面就响起了秦汉秋招待阿海的声音。阿海敲门进来，看到秦玲房间的秦冉，上次秦修晨介绍过秦冉，他十分礼貌地跟秦冉打招呼，说着把他带来的电脑放在房间的书桌上。因为有秦冉在，他没有马上教秦玲。秦冉知道阿海是来教秦玲基础知识的，他站直拿好手机说：我先走了，接下来我有一个研究，可能很忙。关门的时候他又补充了一句：有遇到什么麻烦可以找我。 谢谢秦小姐。 阿海礼节性地点头，没有打算真的遇到问题就去找秦冉。等秦冉走了，阿海才折身回来。秦玲正把一本黑色的书合上，阿海问道： 你在看什么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